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 My endless claustrophobia, the tapestry dream that yells my name. I'm not insane, I'm not insane. I blame you for Jack Daniels. I waking up in cheap motels. The letters became paper planes. I'm not insane, I'm not insane. Extreme denial. Wipe the sweat off your face, trying to make us all hate. You're going crazy in this place, you know it's all about fate. Why you even talking smack when you're losing the sack? If you wanna know my name, you better study your facts. You better get this right in your freaking life. We're going to spoil your after party, cooking poppin' tonight. Come on! 从不重追着我的光荣，从不重找只在我最强势的作风。从不重追着我的光荣，从不重显摆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执着。从不重追求我的光荣，从不重奢求只在我最强势的作风。 No no no no no no no。 从不重追求我的光荣，从不重显摆惊喜全在于我，为荣耀独享所有。

变换着角度飞车，飞驰着年轻的规则，规则就是挑战一切的规则，开动引擎倒退的起跑线，还遥远的终点能不能够遇见，任性就别抵达最后一圈，千万不要闭眼，对手只剩时间，加速度飞驰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与传奇，恰一咆哮的坐骑旋转人头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追逐的幻觉幻觉，无止境超越超越，冲破地球这个瞬间，嘿我看我的手也漂移，完美的完蛋像是机器，比赛只能有一个冠军，哪怕秒数差距只有0.01。我喜欢不断超越的自己，我喜欢挑战极限的自己，生来就为第一，生来就是第一。随着前行，不管几千公里，用我的赛季写生与传奇，驾驭咆哮的坐骑旋转人头漂移，目的地早已经靠近，超速度向前向前。 Yeah. 好的，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说最后一句，相信动摇真的心与心没距离，谁要装神秘，麻烦你出门就完毕。空气里有频率，就连呼吸都有电力，想一想想与你心电感应。嘿喵，心电情深在不吝啬，免费联络同步升级。嘿喵，心电在感应，生活是好怪悬疑，请用直觉往前去，时候到了就到了，让我们用心感应，无限搜索。青春的爱，快收到你正在感应我。 用心